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文学史咧，我哋咧就嚟翻一个咧系比较传统，亦都系备受争论嘅一个作家。咁呢位作家咧，唔单止喺戏剧方面咧系非常之出名，喺佢嘅散文啦、诗集啦同埋长篇小说上边咧，亦都系别具一格嘅。咁呢一位咧就系大家都熟悉嘅奥斯卡王尔德。咁王尔德咧，佢本身系一个爱尔兰嘅戏剧家。咁佢之所以咧后来系称为英国文学嘅表表姐咧，就系后来佢有一大段嘅时间喺伦敦定居嘅。他自己在1854年出生在都柏林，1900年逝世于巴黎。他是被称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到底这句说话怎样解释呢？在今晚我们跟嘉宾聊天里面，我们对王尔德是会有进一步的评价的。在1874年，王尔德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得到优异的成绩，再去到牛津大学攻读这个古希腊的经典著作。咁佢喺牛津学习嘅期间咧，就已经开始咗佢嘅文学活动啦。写过一首诗叫做《拉凡纳》，系1878年出版嘅。咁得到咗大学嘅奖学金，亦都系暴露咗佢嘅才华。咁自从佢跟佢妈妈移居咗伦敦之后咧，佢就经常接触到文艺界嘅名流，咁亦都可以睇佢哋嘅交往里边咧，系宣读咗自己为艺术而艺术嘅主张。佢自己对艺术嘅见解咧，系喺佢嘅散文集或者论文集里边咧，亦都系曾经好明显咁样表白过出嚟。在1888年到1891年期间，王尔德是先后出版了有名的童话集，包括大家熟悉的《快乐王子集》和《石榴之家》。小说方面，王尔德是有长篇的小说出版过，就是1891年出版的《杜林·格雷的画像》，同一年亦都出过短篇小说集，叫做《阿瑟·萨维与勋爵的罪行》，两本书亦都是同一年的写作的。而王尔德全部著作里面最有成就被认为就是他的戏剧了。有人认为他是促进了19世纪末英国戏剧复兴的作家之一，他的剧本呢大多数都是在1892年到1895年间写成，而亦都是大部分是喜剧来的。相信大家呢都在中学的时候或者读过他一本的教学书教科书，就叫做《认真的重要》，是王尔德1895年的作品。此外呢也包括了1893年的《无足轻重的女人》等等，数不到那么多的喜剧了。咁喺诗方面，除咗《拉凡纳》之外咧，佢亦都出版咗好多种诗集，譬如话1884年嘅诗集啦，另外咧就系1898年嘅《李丁狱中之歌》。咁呢一部咧系王尔德最后嘅一部诗作。王尔德晚年咧写过一部嘅忏悔录，就系叫做《从心处》，系喺佢1905年逝世之后出版，亦都系好有名嘅散文作品。咁今晚我哋介绍呢一位咁出名嘅英国作家咧，唯有只系能够拣到佢嘅长篇小说《杜林·格雷的画像》呢一部1891年嘅小说咧，就系作为我哋对理解王尔德写作嘅方法同埋佢文艺理想嘅一种分析。咁同我哋欣赏佢嘅作品嘅咧，就系我哋嘅嘉宾郭恩慈博士嘅，就系理工学院太古设计学院嘅讲师。郭恩慈，好多人都注意王尔德的喜劇，但是就比较少人提及他的小说，特别是这一部长篇小说，其实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看了这一部小说，而当时你最初的印象是怎样的？ 其实咧呢部小说咧喺我嘅记忆中咧，即系香港嘅一份杂志咧介绍过噶啦，因为好似咧好适合佢哋嗰种所谓嘅生活嘅方式嘅，譬如话喺从外表嚟睇咧，就系、呢个小说咧讲啲人咧系好懂得生活享受嘅，即系上流社会嘅人物咁样。但系咧我有兴趣睇呢本书咧，就系、当时我喺法国读书嗰阵时咧就睇过一。个电影咧，我相信咧呢、个电影都唔知淹没咗噶啦，就系、正正系用呢一本书咧做佢嘅剧本嘅。咁、我睇完呢个电影之后咧，我就深深被呢本书吸引咗，所以咧其实王伊德嘅作品咧，我唔系睇得好多，但系咧我系。即系对呢本书情有独钟咯。 嗯嗯，或者咧，我哋呢个系一个长篇嘅小说啦。 系。 有好多读者亦都未睇过，咁系值得咧，需要系首先简要去介绍下呢个里边嘅故事啊、人物啊，或者一啲一般嘅概略先咧。 呢本书咧，其实有一个超现实嘅即系线索嘅，就系话，有一个咧，好英俊嘅男仔咧，有一日咧，即系当佢年轻嗰阵时咧，有一日咧，就一个画家咧，就帮佢画咗一幅画，咁样咧就画得好神似嘅，唔知道后来点解咧，就系、呢一幅画咧就。代表了那个男仔去接受呢他一切在道德上犯的错误。即是说呢、那个男仔一直到老呢他都没有变到他那种、年轻貌美的样子。但是呢每当他做一件错事的时候呢那幅画就变得丑陋一点。即是呢那个男仔为了要守住这个秘密有即是说那幅画越来越变得丑陋呢他就想尽办法呢就去隱藏佢咯，咁但系咧，即系一次又一次咧，俾人唔覺意發現到嘅，到最後嗰個畫家咧，就翻嚟揾佢咁樣，咁咧佢就一次又一次咧，即係可能佢即係做一啲惡嘅事咧，譬如最明顯就係殺人啦，就係、為咗守住呢個秘密。呢、一個咁嘅發展嘅線索咧，就係、王以德咧希望藉住。一个咁嘅双重嘅生活方式咧，就系、去讨论咧，究竟美同埋善咧，系咪好似传统所认为嘅去到一个即系万法归宗嘅层面嘅？ 嗯，咁即系话咧，凡系美一定系善嘅，凡系善一定系美嘅吓呢种讲法。 嗯，即系佢就系要讨论呢个，同埋揾出中间嘅矛盾之处咯。 其实听起上嚟咧，就呢个故事睇嚟就好简单，但系都成为一个长篇啊。咁我估佢当中用咗好多唔同嘅手法。我亦都知道王以德咧系好擅长于写童话噶，比如话佢出名嘅童话集系有《快乐王之集》啊，《石榴之家》啊咁样样。咁佢今次会唔会其实都系借助咗一个童话嘅形式，其实系大众里边一啲嘅寓意，而主要嘅寓意咧就系系咪就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啊，特别喺艺术作品里边善同埋美嘅关系咧？佢个艺术主张咧？同呢一个主题有啲乜嘢嘢嘅类同，因为呢佢经常系被誉为系一个唯美派嘅画家，为艺术而艺术啦咁样。 其实呢喺呢本小说度呢，佢嗰个序呢其实已经讲出咗呢佢即係认为呢艺术或者艺术家同埋呢即係艺术作品嘅关系系乜嘢。咁佢呢呢、这个序嘅第一句说话呢就係话艺术家呢就係、创造美嘅嘢，即係 beautiful things 嘅創造者，咁樣即係可以講咧，佢唔覺得咧，藝術家咧同善咧係拉上乜嘢關係？過咗幾句之後咧，有兩句咧就係講，冇一個藝術家咧係有一啲倫理嘅同情感喺度嘅。即係如果我哋喺一個藝術品或者一個藝術家嗰度揾到一啲所謂倫理嘅同情感咧，只不過係佢咧一種咧，佢認為係唔能夠被饒恕嘅，即係一種姿勢嚟嘅啫。 嗯， 咁呢篇前言咧，嗰阵时我哋都发觉咧，就系好明显地咧，就道出咗佢自己对艺术嘅睇法嘅。咁其实呢种所谓唯美嘅对艺术嘅睇法，我就有两个问题啦。第一咧就系佢嗰个起源点咧，喺王尔德当时英国社会里边咧，我哋系咪有迹可寻咧？咁另外就系又点样喺杜林格雷嘅画像呢部小说里边系表现到出嚟？ 呢種咧所謂唯美主義咧，其實係源於咧一種頹廢主義嘅美學嘅。其實呢種頹廢主義嘅美學咧，喺當時嘅歐洲咧係好盛行嘅。譬如話，我哋睇之後寫嘅一本哲學嘅巨著咧，就係、是、西方的末落啦，就係、是、講出咗咧歐洲咧去到所謂世紀末嘅時候咧當時嘅知識分子咧嗰種思想啊。咁樣咧譬如喺文學作品裏面咧，我哋可以見到咧譬如話湯姆斯曼雲段威尼斯咧，同埋譬如話呢一本王爾德嘅作品咧，係咧好完整咁樣咧發揮咗呢一種所謂頹廢主義出嚟。其實咩叫做頹廢主義嘅美學呢？就係、是、呢即係話呢，當嗰啲知識分子或者呢嗰啲文學家呢發現呢，即係整個歐洲嘅文化呢已經去到所謂呢一種晚期嘅狀態，所有嘅文化嘅思想啊活動呢已經去到一個呢末梢啊，同埋呢乜嘢嘢都浮於表面嗰陣時呢，佢哋已經呢就完全失去咗呢一種譬如話對原始啊對宇宙啊，嗰種或者對生命啊嗰種驚愕嗰種創造感啊，而係咧佢每講一句説話咧，佢都發覺咧都係咧整個文化嘅構造嚟嘅。咁樣嘅時候咧，佢哋就發覺咧啲嘢咧，即係譬如話，例如好似湯米斯曼咧，佢都有講過，就係好似一啲爛熟嘅士多啤梨咁啊。一方面咧，既係好甜膩，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佢係已經開始腐爛啊。咁樣咧，佢哋咧就係、是、要即係描寫呢一種咁嘅思想狀態咯。譬如喺呢個《Picture of Dorian Gray》呢一本書裏面咧，佢寫嘅莎士比亞嘅作品咧，竟然咧就會係喺一個倫敦嘅好庸俗或者好低下級嘅一個劇院裏面咧，係做出嚟。咁樣咧，佢就盡量寫到咧扮羅密歐嗰個人咧即係嗰種醜陋嘅狀態，而咧已經唔係咧再係我哋咧心目中嗰種咁美麗嘅幻想啊。咁第二方面咧，譬如話佢寫佢同一個即係純潔無邪嘅少女嘅戀愛嗰陣時咧，其實佢咧對戀愛咧已經冇咗一種真情嘅感受噶啦，只不过咧系即系爱恋住咧自己心目中嗰、那个由文化一路沉积而成嘅一个意象，咁咧然之后将呢个意象咧吸落个女仔嗰度，一旦咧佢发现嗰个女仔咧系同呢个意象咧有分别嗰阵时咧，佢即刻咧就放弃咗呢个女仔，即系抛弃咗佢，咁咧其实咧佢一路咧。都只不過是對住一個文化的系統在這裡加上個點滴或者作一些即是轉化，而呢他發覺根本呢在這個即是人呢背負這麼重的文化的層積的時候呢，表達一種那些當時的文化人的一些即是疲累啊。 在言下之意裏面呢，他已經是即是超越了傳統那種所謂對文學啊藝術的要求，可能他會認為美呢是大過善，或者善只是為美服務的話呢，那怎樣在他的小說裏面呢他自己都需要呢是得到這種所謂美的形式上面的成績才得，那才能夠叫做貫穿到他自己的藝術主張。那你覺得在這部小說裏面呢，他做不做到這件事，或者用什麼手法去做這件 事？即是可以說譬如說看他的原作的時候呢，你就會感受到呢即是說他所谓在一个文化咧最表面的层面去做这个即是好修饰性的美的功夫，这样就即是所谓颓废主义的美学。那的时候我们看到咧，他最做得最好所谓最靓的地方咧，就是他那个即是英文啊，同埋他咧是用一个好讽刺的手法咧去表达咧，譬如他对爱情的观念啊，他对女人的睇法啊，咁样咧，即是话咧，我哋可以讲。即是说他有很多即是语句呢是可圈可点的， 即係你會睇到一種好諷刺嘅幽默，但係同時咧係一種傷感嘅説話喺裏邊咯。 或者我哋先舉一啲例子，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去講女人啊，講愛情啊，或者係講社會問題添，我相信啊，咁都會有呢一種咁嘅做處理嘅方法。咁喺呢部小説裏邊，譬如最明顯嘅，我哋喺邊一度可以見得到？ 譬如咧。即系咧，佢嗰啲語句咧就去到可以好絕嘅，即系呢本書企鵝版嘅第71頁嗰度咧，兩個人咧就談及即系咩叫做婚姻啦、啊。咁咧其實可以睇到咧，佢完全對呢啲婚姻啊、愛情啊呢啲嘢係失去曬即係一種 信念、 期望啊，一種信念或者一種即係滿懷嘅希望。咁佢講婚姻係乜嘢咧？佢真係講得好絕啊！咁佢话，永远都唔应该结婚，你结咩婚呢？即系男人咧结婚咧，因为佢哋觉得攰啊；女人结婚咧，因为佢哋咧觉得好奇啫。但系咧到最后结果咧，两者都会好失望。 嗯， 即系你会回心微笑咯，睇完。但系其实咧，你对一切嘅好嘅嘢、善嘅嘢咧，都失望嗰阵时咧，你其实个心里边咧，只会表达到一种所谓悲凉咯。咁而颓废主义咧，就系呢一种咁嘅悲凉啊！ 除了讲话呢一啲所谓人生嘅一啲必经嘅一啲阶段之外，譬如对当时嘅英国社会，佢自己又点样睇？ 呢本书咧，其实睇落咧系好有趣嘅，即系我睇完嗰阵时咧，我都好好奇，想走去伦敦咧睇下伦敦究竟系一回咩事咁咯。因为佢咧系好细微咁样描写咗咧，即系咧伦敦咧嘅上流社会咧嗰个生活系点啊？譬如话佢即系嗰啲人系。尤其是男人啦，點樣著衫啊？佢哋用一啲咩嘅杯盤碗碟啊、器皿啊，佢哋嘅交際生活啊，都有好細緻嘅描寫咯。同埋咧，即係各人嘅對話，因為係一啲好上流社會嘅人，同埋咧係一啲所謂好有文化嘅人啊，未必一定係知識分子。咁咧，佢哋嘅對話咧係每一段對話都好可圈可點，同埋好似。即係一始中的咁樣，好幽默嘅。但係呢種係一種好悲涼嘅幽默咯。咁其實佢哋對生命啊，對生活啊，都只不過係用一種即係好冷酷嘅眼光去望佢嘅。即係對愛情啊、婚姻啊呢啲嘢咧，對佢哋嚟講已經冇一種內在嘅重要性嘅。只不過佢哋係一路不斷咁樣修飾佢，而咧等到佢好似達到一種最虛浮。表面嘅美咯， 但我哋如果睇王爾德嘅喜劇咧，就好明顯咧，係睇到佢好多好幽默、抵死、諷刺嘅筆法啦，同埋對白嘅。咁但喺呢一部長篇小説裏邊咧，你剛才就話佢用嘅英文好特別咁樣，咁你又覺得佢點樣去達到佢所謂為藝術而藝術中唯美嘅主張？ 譬如佢對一啲情景嘅描寫，譬如話一開始講咧，嗰、那個畫家喺度同呢個 Dorian Gray 佢畫呢一幅畫嗰陣時咧，佢對嗰個周遭環境嘅描寫係寫得好好咯。但係咧其實佢嘅對白咧係最好嘅。即係佢點樣去界定咧？譬如話婚姻啊、愛情啊、女人啊咁樣咧，其實係 正 經嘅嚇啊，一始中的嘅語言啊。咁如果唔係有一個咁高嘅語言藝術嘅人咧，係冇辦法寫得出呢啲説話咯。 后呢，我就想问郭恩慈啦，譬如你对于王以德嗰种其实可能是源自一种你刚才话嘅欧洲嘅颓废主义啦，佢自己所提出嚟嘅为艺术而艺术嘅主张啦，你自己基本上同唔同意呢一种咁嘅主张，而王以德呢种咁嘅手法你认唔会认为係一种成功嘅手法呢？ 讲起王以德嘅艺术成就，当然呢个系无可即系 质 疑噶啦。咁譬如话呢种颓废主义嘅美感啦，即系咧喺好多嘅文学作品里边咧，都成为咧佢最吸引人嘅地方啊。但系咧调翻转头嚟睇咧，譬如话佢系唔再同善咧有一个共同嘅方向嗰阵时候，我哋应该去点处理佢咧？即系讲翻转头咧，香港咧其实咧系某一程度上或者好表面地咧吹捧呢一种咁嘅颓废主义嘅美感，譬如话讲《霸王别姬》啊，嗰啲咁嘅，即系好修饰嘅，但系好表面嘅，即系同埋咧系好，即系可以讲某一程度嘅变态嘅美感咧，其实就系呢一种美嘅 变相 啦。但系香港啲文化人咧吹捧呢一种美感咧，佢哋咧冇去到最后咧发现呢种美感嘅真谛喺度，同就系、是、善同埋美嘅对立咯。第一。第二咧就係呢啲文化人咧一味吹捧呢種頹廢嘅美啊，但係咧佢哋唔會考慮到咧呢一種嘅美感咧係一啲即係有好心思嘅藝術家或者文學家咧對咧一切所有嘅嘢咧嘅幻滅所致而成，同埋咧佢哋咧喺呢種幻滅之後咧，佢哋會表達一種即係悲涼嘅。嘅感慨喺度，咁樣咧，即係話我哋咧睇香港嘅文學作品啊、電影啊嗰啲，即係一味咧，只不過係欣賞佢咧嗰啲好扭曲啊或者好裝飾性嘅美咧，而咧冇咧深入到呢個層面去考慮，即係呢啲美感嘅，即係好似你講嗰、那個源流係乜嘢，同埋呢啲美感咧導致咧人類嘅文化咧係去到邊一個境界咯？ 咁你覺得王以德自己，譬如特別係喺呢一部《杜林格雷》嘅畫像呢部長篇小説里边系咪都做到带到一个咁深层嘅意义咧？ 系啊，因为佢到最后嗰个结果咧，就系咧佢一刀咧斩落去呢个画像嗰度咧，而那个画像咧会流出一啲血咁样，然之后咧佢自己个样变翻做丑陋嘅样咯，即系话佢愿意付翻起佢所有嘅恶行嘅结果啊， 或者代价 系啊。 咁呢一个咁精彩嘅分析咧，令到我自己都好想睇一睇咧。呢一个长篇小说《杜林格雷》嘅画像王以德嘅作品，咁相信咧佢同佢其他啲喜剧比较咧，有更加深层嘅意义喺度。咁今晚真系好多谢郭恩慈俾我哋咁精彩嘅分析。咁希望大家咧都能够有兴趣去阅读呢一部好有代表性嘅长篇作品。下个礼拜再见啦。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